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京晴，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是晴天，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午后风力逐渐减弱，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的路面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西红门收费站到双星桥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南北向南方向分别有两起事故发生，后车多，受其影响，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七棵树桥。另外，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跟流感相关的话题，最重要的是告诉您，这流感发生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用药呢？ 2017年入冬以来，流感样病例就诊百分比高于过去三年同期水平。2018年版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新鲜出炉，针对抗病毒治疗用药方案提出，奥司他韦、扎纳米韦、帕拉米韦三类，三种都可以，还是各有针对。发热、流涕、浑身酸疼这些症状要缓解，普通感冒药能起效吗？中药与西药混合服用是效果翻倍还是大打折扣呢？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主任药师崔向丽，跟您说说流感用药别盲目。 有一种细菌最近正流行，大街小巷里散播各地。 最近有一种病毒确实正在流行，这就是很多朋友都已经中招的这流感病毒。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药师崔向丽崔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流感用药千万不要盲目。首先呢，要欢迎崔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嗯，今天我们会和崔主任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流感用药的话题，想问一问崔主任哈，咱们朝阳医院作为呼吸方面非常优势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三级甲等医院，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忙啊？ 确实是，主持人，现在各个科室主要是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医生已经连轴转，然后病人比往年都多了很多。 嗯。大部分都是去看这流感的吧？ 对对对， 嗯，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啊，去医院最近一段时间都会发现，各家医院的呼吸科可能人都是比较多的。那如果在我们检查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得了流感， 这药到底怎么吃？因为医生一般是把这药开回来以后，很多朋友拿回家了之后，发现这药我吃完症状缓解了，这个时候我是该继续吃啊，还是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停药了？还有一些朋友一看，哎，这医生给我开的是这个药，怎么给他开的是另外一种药啊？我吃了这不见好，是不是我这药效果不好，我得吃他那种药啊？其实关于流感的用药啊，特别多的讲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向这个崔主任一一来请教一下，也希望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崔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现在也已经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药师崔向丽崔主任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流感用药别盲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一行在对本市儿科接诊情况和疫苗接种门诊情况进行了调研之后表示，本市将会适当的延长门急诊时间来应对就诊高峰。我们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发回的报道。 下午三点，记者跟随调研团来到复兴医院月坛门诊部儿科诊室和呼吸科诊室，几乎看不到大医院拥挤的景象，儿科输液室只有一位患儿。患儿家长告诉记者， 我们今天上午上中日了，挂了400多号，卡没法看，然后我跟你说上这儿来了，哎呀还真是那没人，这些都没问题。 复兴医院院长李东霞告诉记者，随着流感季的到来，儿科从去年11月起出现门诊量明显增长，目前出现了早上和下午四点放学后两个就诊高峰， 到11月底的时候达高峰了，现在是2300多，上个月的多了40%。原来啊，咽拭子和这个血的检查是就查两次，这回我们是全天就什么时候查都查。 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监测，本市流感高峰虽然增速放缓，但仍会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气温降低，普通感冒和流感还将出现交叉情况。针对本市呼吸道疾病就诊高峰，北京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说，一方面将保证抗病毒药品的供应，另一方面本市有140多家医疗机构都设有儿科，患者不必扎堆大医院。 北京有140多家的这个医疗机构都能提供这方面的儿科服务，所以总的供给能力是没问题的。那现在的这个紧张呢，是结构性的和局部性的，集中在少数的几家这个机构某些治疗的时间段，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的门急诊和发热门诊适当的延长门急诊的时间，做好医生的调休的工作。另外呢，就是预约诊疗时间段的这个分流方面都要做出合理的这个安排。 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很多人都觉得感冒发烧啊都是小事儿，不用去管它，它会自己好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烧长时间会把人烧坏的。那退烧最好的办法到底有哪些呢？如果您是发低烧的话，首先我们就要建议您可以多喝一些水，喝白开水是最好的，用大杯子来倒水喝，多上几次厕所，体内的病毒就已经有一部分被排出体外了。如果您是高热的话，还可以用物理降温的方法，例如倒温水，拿毛巾浸泡温水之后擦拭身体，特别是额头、腋下、手心和脚心。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正在火热开启，即日起到1月25号参加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您的脱口秀，不仅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到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就听您的。活动详情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电台 RBC。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药师崔向丽崔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流感用药别盲目。这崔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和我们说了，最近一段时间这医院的呼吸科，其实不仅是朝阳医院，各家医院都是非常忙碌的，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流感中招了去看病的。也想问一问您啊，咱们药房最近一段时间针对这种流感啊感冒的情况，开出去最多的药都有哪些种类呢？ 哦，这个问题特好。现在呢，从药剂科发出去的药呢，最多的当属可能奥司他韦啊、金花清感是最多的。 嗯。 其次呢，包括一些板蓝根颗粒啊、莲花清瘟颗粒、感冒清热颗粒，还有一些就是退烧的药，泰诺、泰诺林， 嗯， 小孩用的美林啊，这些药是比较多的。 嗯，这些药物是比较多的哈。 嗯、 我刚才听您说的这些药，有中成药，也有这个西药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奥司他韦，是不是大家伙在医院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开了药，我们可以看到药盒上一般都标着达菲。 对对对，就是达菲。 啊、嗯，这个药是现在这个我们说看流感开的出药量比较大的。那这些药品当中，如果我们排个序的话，针对流感开出去的这个药最多的是哪一种？ 最近最多的应该是达菲和金花清感了。 嗯，就是奥司他韦和这个莲花清感。 金花清感在我们医院是金花清感，对。 嗯，好，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成药。 对， 那这个两个药物开回家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吃？在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那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都会被一个关于流感的2018版防治指南刷屏。 嗯、 这个指南当中，从这个流感的病毒、它的成因，甚至它的一些临床表现都做了分析，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提到了流感防治的三类药品。那这三类药品呢，我们在这个录音片花当中也跟大伙提到了，分别是奥司他韦，就是刚才这个崔主任说的达菲，还有呢扎纳米韦和帕拉米韦这三类。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和大伙来说一说吧，既然这个2018官方版的流感防治指南提出了三种药，但是您刚才说了这医院开出去最多的药只有奥司他韦，剩下两种药开的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好多医院可能只有奥司他韦，也有一些很大的医院它会有这个帕拉米韦和扎纳米韦，对、 嗯。 但是为什么奥司他韦开最多呢？也是因为它服药比较方便，它有胶囊和颗粒这两种剂型，在国外呢，它还有这个口服液这种剂型。 嗯， 在国内目前只有两种， 一个是胶囊，一个是颗粒，就是 冲剂，对，给小孩吃的那种。嗯， 嗯，那扎纳米韦和帕拉米韦这两种药开的少、嗯，是因为它的剂型有关系吗？ 对，帕拉米韦呢，它是一种注射剂。一般呢，现在医院就给那一些就是口服用药不方便，比如说一些重症的患者呀， 哦、 还有一些可能是儿童那些患者， 哦，也没法自己吞咽的这些 药，对，有困难的这些患者，对， 哦、 在重症急诊 ICU 啊，呼吸 ICU 会用到这个帕拉米韦、 嗯， 另外在儿童医院呢也会用到这个药， 嗯 嗯，它适用于任何年龄的人群，对。 哦、那扎纳米韦它的剂型是什么样的？ 扎纳米韦是一种吸入的剂型。它是主要适用于七岁以上的人群。 哦，扎纳米韦它是等于说是一种喷剂，是吸入的。 对对。 嗯，相对来说，奥司他韦这样的一个药物，它的剂型服用起来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而且不用通过肌肉注射，这样我们拿回家自己也可以直接服用了。 对对对。 嗯，好，这是剂型方面。那想问问，这三类药既然都是2018版的流感防治指南提出的， 嗯， 针对流感有效的这个药物哈， 嗯， 那这三个，比如说他们的各种只是剂型有区别吗？他们比如说针对的症状有没有，比如说病程比较重的，这样我们得优先选择比如说帕拉米韦，或者说优先选择奥司他韦，有这样的症状的倾向吗？ 一般的就这种危重症的，就是就是各方面症状都非常重的这种病人呢，可能就会选一些帕拉米韦， 嗯， 或者一些这个小儿症状比较重的话，他服用这个奥司他韦有困难的这些患儿也可以首先选这个帕拉米韦， 嗯， 而这个奥司他韦呢，它就是一天一般给药两次， 可以成人可以口服胶囊，如果是小孩也想用胶囊的话，也可以把胶囊的粉末倒到这个5毫升水里，再按公斤体重换算成多少毫升给小孩服用。如果能买到颗粒是最好的。而对于这个扎纳米韦呢，它是一个吸入剂型，它首先在年龄上是适用于7岁以上的这个患者。如果是这种药，一般是用于这个对奥司他韦和帕拉米韦耐药的人群才选用这个药。对。 那也就是说，它的人群相对帕拉米韦和奥司他韦来说更小一些， 对， 还有人群的针对性， 对， 必须要7岁以上。 对。 那像这个帕拉米韦和奥司他韦这两个药，没有人群的限制吗？ 在国内呢，奥司他韦现在目前批准的是1岁以上的人群才可以用。小于1岁的人群在国内目前没有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但是在国外呢，说明书它适用于就是新生儿，就是所有年龄的人群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国现在批准的是1岁以上的孩子 对 服用，也就是说它的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对对对。 在1岁之下的孩子，如果真的是流感中招需要服药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比如说真正的儿研所、儿童医院或者是各大医院的这种 儿科， 我们找专业的儿童医生咨询一下，看看比如说这样的这个奥司他韦到底能不能用。因为之前有医生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啊，说到了说奥司他韦如果宝宝要用、也就是说1岁以上的，然后呢18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如果要用的话、他可以根据公斤体重来进行一个换算。 对对对。 咱们是不是跟大伙儿来说说这个到底怎么换算呀？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这个小宝宝们中招的挺多的。 对。可以。就是在美国这个感染协会他也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1到8个月的患儿呢是每公斤体重3毫克的奥司他韦治疗，然后1天2次，如果是预防呢就改成1天1次，9到11个月的患儿呢是3.5毫克每公斤体重1天2次，然后大于等于12个月的患儿就是1岁以上呢就按3.5毫克每公斤体重，这是按照这个月龄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体重来算呢，就是小于15公斤的患儿是直接就是算30毫克，1天2次。15到23公斤的呢是按就给45毫克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一次的量是45毫克，1天服用2次。 对。然后23到24到40公斤就是60毫克1天2次。大于40公斤呢就跟成人一样了，就是从40公斤一直到200公斤基本就是按75毫克1天2次。 好，这是根据体重和根据这个月龄哈。其实大家伙可能刚才这个崔主任说的时候没有记录下来，没关系，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会在明天的文字推送当中把这个具体的数字推送给大伙，大伙就不用记了，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一下奥司他韦到底比如说宝宝用的时候根据公斤根据体重到底来如何换算，服用多少量是比较合适的。刚才呢我们和大伙说了，这个奥司他韦是现在针对流感最常用的一个这个有效的药物。那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很多的朋友说奥司他韦都用了一个现在网络上特别流行的词汇叫高富帅，您是不是跟大伙来说说为什么奥司他韦我们被誉为流感用药当中的高富帅啊？ 我觉得说的是高是不是指，我猜测一下啊，高是不是指它价格比较昂贵，因为一盒我2周前也吃过，200多块钱，确实是挺贵的，比起其他的感冒药。 相对来说， 对对对， 这个高富帅形容它的这个价格， 高富帅是指富，这个价格高是指富吧。 所以说，我觉得高富帅还有一个可能是它的这个效果，现在是不是的的确确，它针对流感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确实是，如果您得了这次甲流或者是乙流的话，尽早的在48小时以内吃上的话，确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对， 比较高，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药效确实是很好的。 好，那虽然它这个价格比较贵，但是它的效果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一个48小时之内，这个是在用药上有特殊的讲究吗？ 这个是因为这个奥司他韦呢，它是一个神经氨酸酶的抑制剂，它能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和这个进入体内的细胞，所以呢，就尽早的服用呢，可以尽早的将这个病毒清除，起到缓解这个一些那个全身这些症状的这个作用。 就是抑制病毒在体内快速的复制， 嗯， 让你的感冒尽量得到这个流感尽量得到控制。 嗯，那超出48小时我再吃这药，就意味着没用了吗？ 这不是，这咱们规定的这个48小时内呢，只是说效果会更好。您如果在这个48小时以后再吃呢，这个药仍然是有效的。 嗯， 所以就说有的人就说我超过48小时就不用服的，这是一个误区。 哦，也就是说48小时之内，它的这个药效是最好的，它可以起到最大的效果。 对， 但是超过了48小时，它依然是有效，只是这效果可能稍稍是打折扣的。 对对对。 嗯，好，那这个达菲这样的一个奥司他韦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吗？ 达菲治疗这个就是这种流感甲流和乙流，就是比较重症的这种，比较就是症状比较重的这种，需要填一个在医院要填一个上报单，流感的上报单。 嗯， 这种情况下是乙类报销，会报销一部分。 嗯， 但是应该是用于这个预防用药的话，达菲是应该是不报销的。 哦，也就是说奥司他韦这样的一个药，它既有治疗的效果，同时它也起到了预防的效果。 对， 如果我们是治疗用药，也就是说医生给您检查判断之后，您这确实不管是甲流也好乙流也好， 对， 只要是流感的话，医生给您开了这个药，填了这个单子， 对， 是医保报销一部分的。 对， 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预防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去医院开，它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的。 对，就属于自费了。对， 嗯，好，那我们来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留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自己现在打喷嚏流鼻涕，想问问吃什么药好使。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奥司他韦管用吗？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老百姓很疑惑的问题，就是您这个打喷嚏流鼻涕就是有没有发热啊，就这次流感的这个主要特点就是一个是发热，然后是浑身的肌肉酸痛，还有的人就伴有头痛寒战。 嗯， 就这种情况建议哈，尽量是去医院做一个咽拭子，非常简单，几分钟就能出结果。 嗯， 然后再查一下白细胞，可能很多人就是懒得去医院，可以在社区医院查一下。如果是就是确定您是流感，就早点吃上达菲。但如果您是普通的感冒呢，就是吃点这个什么白加黑啊、泰诺啊、快克啊，应该就可以了。 嗯， 所以就是还是要针对您到底是哪一种感冒来看。 哦，因为我们之前啊，其实邀请过这个呼吸科的医生专门来做客节目，告诉了大家如何来辨别普通的感冒和流感之间的区别。其实也有一些症状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普通感冒，更多的是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对， 比如说流鼻涕啊、咳嗽啊、打喷嚏啊这些症状。 对， 而如果是流感的话，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会有全身性的症状， 对， 比如说头晕、头疼、全身的肌肉酸痛，甚至关节都有一些可能疼痛不舒服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说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只是打喷嚏流鼻涕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吃这种流感中的高富帅这样的奥司他韦这样的药物，普通的感冒药白加黑啊、泰诺啊什么的， 对， 效果都比较好。 或者是板蓝根什么，嗯，感冒清热颗粒，您可以先吃一天，如果是就是症状还没有缓解，然后再去医院看一下。 嗯，好，还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在微信上想问问，说自己年纪大了，行动呢不是特别方便，说一般感冒啊都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说现在呢基本上去看感冒，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会给开这个达菲，他不知道这个药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说自己呢同时还吃着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想问问和达菲这样的药能一块吃吗？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相生相克或者有一些禁忌的药物不能同时服用？ 确实是。现在流感肯定是就是主要袭击的人群也是小孩啊，还有老年人。 嗯。 这个药物呢，就是和很多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过研究，但是基本上就是相互作用还是特别少的。对一些降压药和降糖药，目前没有发现有太多的这个相互作用。 嗯。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这个药也是有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这个消化道的症状。 嗯。 就是食欲不佳呀。胃部不适，然后有的人会有恶心呕吐，还有一个就是会有头疼头晕的这种症状。 嗯 嗯， 那对于比如说消化道本身就有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本来就有这种胃溃疡，或者说本来就胃部不是特别好的朋友，还能服用这样的药吗？ 是可以的， 您可以和您那个保护胃黏膜的药一起吃上就可以。 啊，也就是说它虽然对于我们的肠胃道可能会有一些刺激， 嗯， 但是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严重。 嗯， 如果您真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是问题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是不是在比如说开药的时候可以和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嗯，对对对，可以可以。 嗯，现在可以和服用保护胃黏膜的一些药我们同时服用的话， 嗯， 这样的话减少它的这个副作用。 对对对。 嗯，那奥司他韦这样的一个治疗流感最常用的药物，除了对于消化道有一些刺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毒副作用吗？ 其他的毒副作用主要是可能对这个跟神经系统方面的，就是头疼头晕啊这方面会有一些。如果是停药以后，这些症状一般就会消失的。 嗯，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 对对。 嗯，好。还有朋友在说，说自己吃达菲已经吃了五天了，说现在基本上感觉是快好了， 嗯， 但是呢，还是有嗓子疼的情况，嗯，说流鼻涕和头疼的症状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想问问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停药，还是说得继续吃这个奥司他韦巩固一下？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去医院开完药，自己回家吃。一个困惑，这吃的症状快好了，快消失了，我这时候是不是赶快停药啊？还是说我得再吃一个疗程巩固巩固？ 对于这种情况，我的建议就是说，您自己觉得差不多好了，然后因为这次的流感挺特殊的，就说您就是全身的症状，肌肉疼啊、关节疼啊，还有发烧这些症状可能都缓解了，但是后期后遗的会有，就是会咳嗽。将近一周到两周，就是那个，会有一些那个痰咳不出来的那种症状。 嗯， 这时候呢，您可以加点那个乙酰半胱氨酸这种祛痰的药，或者是木薯坦啊，这种安秀索这种祛痰的药， 嗯， 辅助一下，就是缓解您的症状。如果觉得差不多了，就不建议您继续吃了，因为现在奥司他韦在国内外的研究就是吃五天这个疗程基本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特别重症的甲流或乙流的患者，如果是五天症状还是比较严重，建议是继续吃。然后国际上也有很多研究，就是服用很多周以上就是也是可以的。 嗯，相对来说这个药物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服用一个周期，也就是五天的时间。 嗯， 如果我们的症状基本上缓解了，还有一些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咳嗽这样的症状， 嗯， 我们可以用普通的这种感冒药来替代达菲来治疗。 对，因为这个达菲的耐药率现在在欧洲已经达到了25%，如果吃的时间太长或者是经常吃的话，也会增加这个耐药率。 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病毒以后对它产生耐药性了， 嗯， 我们再流感流行的时候我们再吃这种达菲可能就没用了。 对对对， 嗯， 是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为了以后我们考虑的话，现在达菲如果给我们这个流感的症状缓解了，咱尽量就不要再吃它了，其他的一些症状可以通过其他的药物来进行缓解， 对，辅助一下。嗯，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药师崔向丽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说一说流感用药千万不要盲目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达菲和奥司他韦他俩有区别吗？他俩应该是一回事儿， 就是一回事儿。对对对， 啊， 是一个药。对， 一个是商品名， 一 个 是 药物 通用名。 通用名， 对 啊，所以说是一回事儿。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关于中成药，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百兰根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感冒清热颗粒和这个达菲到底能不能够一块用。 嗯， 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的西药和中药在治疗流感的过程当中到底能不能够混用，它是效果加倍还是说两者会相互产生副作用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今天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呀。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起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药师崔向丽崔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流感用药千万不要盲目。就像歌中唱的这样，最近有一种细菌正在流行，那就是我们说的流感。大家关于流感用药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都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嘉宾直接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崔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和大伙说了很多这个治疗这一次流感最有效的一个药物奥司他韦，也就是达菲，它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使用哈。我们继续来回答很多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自己现在呢高烧39度，已经连续7天的时间了，现在的症状呢有咳嗽，医生看了之后给自己开了有消炎药、右美沙和可威这三种药，想问问吃这些药到底行不行。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一个困惑，日常我们出现这种感冒啊发烧的症状，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达菲用药之外，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一些抗生素甚至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我们在服用比如说达菲的同时还需要服用这种药吗？如果我服用了抗生素，这达菲我还用吃吗？ 哦，这个问题也是咱们好多老百姓可能就是一感冒就吃消炎药，确实也是有点误区。就现在高烧39度连续7天，首先您肯定在医院已经查了血常规啊，还有验拭子什么。如果是白细胞血项很高，很可能就是您就是那个细菌性的感冒或者感染上会到感染。所以医生给您开了可能一些头孢类啊，什么阿奇这一些消炎药。 嗯。 但是如果您的那个血项可能正常范围内，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这个支原体的那个抗 IgM 和 IgG 抗体，如果您是支原体的这种上引起的上回道感染呢，是建议吃点阿奇霉素或者是左氧氟沙星的。如果您是这种现在这个流感的话，您吃上述的这个消炎药用美沙和可威可能都是无效的。 嗯， 所以还是建议您就是先。我现在不知道您到底是这个化验的结果和这个到底是哪一种感冒。 哦，也就是说虽然都是我们说感冒的症状，因为流感和我们普通感冒的这种症状其实它是也有交叉的，有一些症状的话我们很难分辨它到底是流感啊还是普通的这种病毒的这种感冒。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用药上可能得斟酌一下了。 对。 对于流感现在我们说最有效的还是奥司他韦这样的一个药物。 嗯、对对， 如果是流感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的消炎药，或者说我们普通的一些这个感冒用药，是不是不能替代奥司他韦在治疗方面的这种效果和作用？ 对，肯定不能，因为那些消炎药就是咱们常说的抗菌药，它只能杀细菌，它对病毒是无效的。而咱们的奥司他韦呢，可以就是抗甲流和乙流病毒，效果都是很好的。 嗯、好，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子，所以说不能够相互替代哈。 对。 那像这个朋友又高烧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连续又是七天的时间，这时间其实是发烧比较久的了。 对。 对一些很多的用药的朋友也会有一个困惑，这个药为什么，比如说别人吃的某一个药，这烧退的特别快， 嗯， 但是我吃了这个药，好像哎效果就不明显， 嗯， 这是比如说我的药不行吗？还是说我的体质不行？嗯、这个时候我要根据他的药自己来一份吗？ 哦，那不行，就是，不同的人虽然你症状一样，但是不一定病源是一样的， 嗯， 然后这个人是高烧了39度连续7天，然后他现在就是首先要确定他的病因是什么， 嗯。 然后针对他的病因进行那个进行治，咱说的治本哈，不能光缓解症状。嗯、你像那个右美沙芬呢，它只是一个止咳，可能您咳嗽能稍微好点，但是您这个您给点退烧的药，比如说对乙酰基酚，它可能烧退了，但是可能病毒还在体内啊，可能还没消除，所以就是 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嗯、哦、明白了。 嗯， 其实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提了一个醒，对于这个感冒用药，不管是流感用药也好还是普通的感冒用药也好，我们不能够照开别人的药方。 对。 这个药它吃起来有效不见得您吃起来一样有效。 对。对， 它可能针对的这个病情不同，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病因不同，医生开的药可能都会有所差别。 是，对。嗯、 好，还有朋友在说自己现在上颚呢有点疼，打喷嚏，想问问自己这个时候喝点淡盐水好呢，还是喝点百兰根、小柴胡这样的中成药比较好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比较信赖于我们的这个中成用药哈。 对。 想问问您，比如说针对这次流感，我知道我们2018版的这个流行感冒的指南当中、方案当中也有一些中成药的推荐，我们能用这个中成药来完全替代您刚才说的这种达菲、 嗯、 或者是 扎 纳米维和帕拉米维吗？ 我们现在这个中成药其实很多就是治疗普通感冒的，比如说感冒清热颗粒啊、 嗯、 还有这什么板蓝根呢、啊、对这次预防流感可能效果并不确定、 嗯、 可能效果很弱吧、 哦、 或者是没效。 更多的是针对普通感冒、嗯、 对对对， 针对流感没有效果、啊、 对， 嗯， 比如说板蓝根呢，它是用于治疗这个肺胃热所致的这个咽喉痛和口咽干燥，而那个感冒清热颗粒呢，它用于缓解这个风寒感冒引起的头痛发热，浑身疼或者是鼻流清涕、咳嗽、嗓子干这些症状， 嗯， 所以还是大多是对症。目前对甲流和乙流就是抗病毒疗效还算比较确切，就是咱们以前那个我们的曹斌主任，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曹斌主任，他就是做了一项研究，说金花清感对这个，甲流和乙流会有一定的效果 哦， 比较确切的。 所以您在上半段节目的时候也说了， 嗯、 现在朝阳医院开出去比较多的一个药，西药就是奥司他韦，就是我们说的达菲， 嗯， 中药呢就是莲花清感颗粒， 金花清感颗粒，对。 相对其他的这种普通治疗的感冒中成药来说，它对于流感是有一定的预防的效果的， 治疗的效果， 嗯，它有预防效果吗？ 预防的效果，这可能还没有大规模的研究。 好、哦，那也就是说、嗯，对于流感有预防效果的，还是得靠达菲，只是我们的这个用量相对治疗来说要减半、 嗯。对，每天一次就可以了，预防量，对。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关于，比如说感冒清热颗粒呀、啊，还有这个百兰根，刚才回答了，像感冒清热颗粒这种、 嗯， 我们提前没有得流感的时候喝上，会有一定的这种预防效果吗？ 哎，目前这些中成药大家也可以看到说明书都写，就是对于这个预防就是开展的这种这个相对就比较这个循证证据比较高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所以都是属于一种不确切的状态。 嗯， 应该是效果不会是特别好的。 嗯、哦、那也就是说更多的它可能是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一些症状，想要预防或者是治疗流感的话，可能靠中成药单独不太靠谱。 对、嗯、确实是。 好啊，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对于中成药很多朋友非常的青睐哈，但是对于流感的治疗方面、 嗯、 可能中成药更多的是帮助我们缓解一些症状，只要比如说杀灭这个流感的病毒的话，可能中成药不太行。 对， 嗯，还是得靠这个奥司他韦这样的一个药物哈。 对 啊，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啊、有朋友在帮孩子在问，说孩子这次流感去医院，医生给开了美林，但是吃完了之后呢烧退了，可是几个小时之后这烧又发起来了，就想问问您，是这药量自己给的不够吗？还想问问，如果反复退烧发烧这样的情况，这美林这样的退烧药能一直吃吗？ 哦，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都比较关心的，因为这次流感也袭击了很多孩子。 嗯， 然后这次流感就是主要特点就是发烧也是比较重的，就是特别是在第一天、第二天、前三天吧。 嗯，高热的情况比较多。 对，美林呢，美林它的通用名是布洛芬，还有一个是对乙酰氨基酚，这两个药对于孩子、儿童这个感冒这个退烧效果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安全的。 嗯， 他这个问的是持续发热， 他说吃了之后、嗯、这烧退下去，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就好了、 嗯、 这是用的药量不够吗？ 这并不是，因为每个药他在体内都要经过肝脏 代谢、肾脏排泄，它都有一个半衰期。 嗯， 这个美林它的半衰期就是2个小时，一般经过4个小时左右，也就是8个小时，这个药在体内可能就完全清除了。 哦， 所以呢，我这个药也说明书上也会写每6到8个小时重复使用。 嗯， 所以呢，建议这个家长啊，也不是说给孩子吃一次，哎，烧退了。很可能就是过几个小时它又再发热，所以可以连续给孩子吃几次这个美林。然后这个药呢，如果是连续用3天烧还不退呢，就建议尽早去医院，及早就诊。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退烧药吃了之后烧退下来，然后呢隔几个小时又烧回去，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并不是说药量不够或者说我们这个药不对症。 对， 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是由药物在我们体内有一个这个药物的衰减期，排出体外之后可能就没有药效了，所以说我们需要再次服用。 对， 这个美林是可以给孩子一直吃的，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吃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3天的时间。 对， 如果3天这烧还不退的话，就建议您找专科的医生给您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 还有就是关于退烧的问题，有很多的家长啊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困惑，因为有一些宝宝呢这个发烧可能温度不是特别高，37度多，甚至不到38度，这个时候家长也开始担心，哎呦，这已经开始发烧了，会不会越烧越高啊？在他烧的不是特别高的时候，赶快给他用退烧药吧，别让他烧起来。这样的态度到底对不对？我们这个退烧药，比如说是高烧的时候才用，还是低烧也能用？ 我们这退烧药尽量的就是38度5以上才建议孩子使用。在38度5以下呢，建议尽量就是屋里给孩子的手心呢、还有脚心啊，就是还有腋窝，对，擦拭一下温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对。另外，这个美林和这个什么小儿泰诺这些药啊，对小孩的这个就长期吃也不好，对肝脏啊，也会有一些损害。所以说，如果是孩子吃了连续一天吃了2-3次就差不多好了，第二天可以再观察一下，也别老给孩子吃，对胃也有刺激，对。 好，那这是针对宝宝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成人呢，我们依然是比如说发烧到38度以上再用退烧药吗？还是成人38度以下也能用？ 最好也差不多，原则是一样的，也到38度以上再用。 好，因为这次流感很多的朋友都是以发烧作为比较明显的临床表现，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建议大家用退烧药最好是达到高烧，也就是38度以上。 38度5以上 我们再用退烧药。如果是38度5以下呢，我们可以用物理降温的方式，这个时候缓解身体的一些不适哈。 对。 还有朋友在问说奥司他韦太贵了，200多。说治个流感有必要用这么贵的药吗？有没有别的替代药品可以代替这个奥司他韦呢？ 刚才我们就是也片头也有那三种药 ， 对， 奥司他韦、扎纳米维和帕拉米维。 帕拉米维，对，现在能替代的也就只有这个帕拉米维和扎纳米维了。但是那两种价格应该也不会太便宜， 也都差不太多。 对对。 所以说治疗流感现在没有特别，比如说物美价廉的替代药品，现在还没有。 对，目前还没有研发出来。对。 相对来说，奥司他韦是效果比较好的。 对。 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服用奥司他韦的时候，能不能让专家给说一说，现在吃还能够起到预防的效果吗？说疫苗不都是告诉我们在流感到来之前提前半个月左右打才能起效吗？现在流感已经开始流行了，这个时候再吃奥司他韦预防的话，是不是已经没有效果了？如果得过流感了，是不是体内已经有抗体，就不用再吃药预防了？这问题比较多，咱一个一个来回答。 行， 咱先说说现在这段时间流感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吃奥司他韦预防的话还能有效果吗？会不会晚了呀？ 这个应该不会。如果就是像我们医务工作者，就是在急诊啊，就是经常接触这个流感患者，或者是家里有这种正在就是家里有好几个人就是都流感了，建议就是没流感的这位那个听众也可以就是提前把这个奥司他韦吃上，预防上是可以的，一天一粒儿就可以了。这个药可以跟饭同时吃，也可以就是单独吃，不受影响。 也就是饭前饭后都可以。 对，饭中也可以。对。 好，那如果要起到预防效果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吃一次就行，还是也得有一个疗程，比如说连续吃几天？ 这个预防的话，一般的是就是，吃到您就是脱离这种高危人群和高危因素的话，您就可以停药。 可以7到10天都是可以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家里面只要有这个流感的病人，或者说我们这个工作的环境天天要跟流感病人接触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可以一直服用，但是时间也别太长，7到10天。 对对对。 嗯，好，这是我们想要预防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每天用一次，然后呢现在即便在流感的流行期，这个时候吃也依然是有效的。 嗯， 还有朋友说如果得过流感的话，他想问问是不是就已经有抗体，就没必要再吃这个奥司他韦什么的预防了。 这个现在这个因为流感病毒这变异每年也是非常变异度也是非常多，然后您可能得过一种甲流，您可能产生甲流的抗体， 嗯， 但是对乙流就不一定 有抗体。 对对对， 嗯，所以说今年很多这个为什么宝宝中招，医生也给我们分析说是因为这个我们之前这些年接种的流感疫苗当中都没有乙流的这个毒株，所以说宝宝身体当中普遍是没有抗体的，所以说这次有很多的宝宝都中招了。 对对，好多班级一半的学生都在家休病假。对， 很多这个医生还说为什么今年这个老年朋友相对好一些啊，是因为老年朋友之前几年注射的这个流感疫苗当中是有乙流的毒株的，所以说他们有一部分人是有抗体的，相对宝宝们来说可能今年老年人中招的反而少了一些。嗯， 对，也有这种可能性。对，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我们得过流感的话，如果您跟这些人有紧密的接触，或者家里面有朋友感染了流感，我们依然是有必要服用进行预防的。 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感冒快一个月了，打针中西药都吃了都不管用，前两天还在低烧的情况，现在啊浑身都没劲儿，软的不行，想问问该怎么办呢？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难，就是他这个感冒快一个月到底是哪一种感冒不知道。 嗯，是流感啊还是普通的病毒感冒啊？ 对啊， 嗯， 然后都一个月了，有没有就往下走，就到了肺炎啊这种都不太清楚，要需要就是看片子啊，还有他的血象啊，还有他吃过哪些药都不知道。 嗯， 建议这个患者还是应该就是赶紧去医院好好查一下。嗯，不能在家扛着，千万不要扛。 其实很多朋友关于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的身体抵抗力还挺好，身强体壮的，稍微得了点感冒有症状吃点药喝点开水，这个时候就觉得捂一捂自己扛一扛就过去了。 对， 这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在比如说流感或者说感冒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 确实，虽然这个感冒咱们平时看似一个小病，但是这个流感跟普通感冒还不一样，刚才说那个小感冒可能大家扛一扛可能就好了。 嗯， 但这流感确实是来了以后就是来势是很汹涌的，凶猛的，就是会就是这病毒会迅速破坏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嗯， 所以还是应该尽早的把药吃上。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强调，其实流感如果我们不管它的话，很有可能会往下不断的发展， 对， 引起我们肺部的一些疾病， 重症肺炎。对对， 而且在历史上也真的有流感大流行导致大面积出现死亡的这种情况。 对，特别是甲流。对，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比如说都一个月了咱还继续扛着，这个时候赶快去医院，咱找找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们对症用药哈。 对 啊，其实像这个朋友一样，很多朋友说吃了药之后啊发现起效好像比较慢。 嗯，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吃了像达菲这样的对于流感比较有效果的这种药，它的药效起效的时间大概是多久？我们如果还不好的话，就建议大家去复查一下。 一般的吃这个药，一般的吃一两天都会很快的起效。如果您吃了就是四五天还没起效的话，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因为这个流感也可能合并这个细菌的感染或者其他的类型的病毒的感染，鼻病毒、腺病毒那种普通流感病毒的感染，所以可能还需要辅助其他的治疗方案。所以呢，我建议是大概四五天还没起效就赶紧再去医院看。 那也就是说针对这一次流感流行当中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奥司他韦这样的一个药物，它的起效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对对， 一般服用1到2天效果就能够显现出来了。 对，对， 好，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是5天还不好的话，建议大家去医院复查一下。 对对， 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我们再跟大伙来总结一下吧。比如说这一次流感的流行，我们在服用了这些药物的同时，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或者在生活起居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这个是也是特别需要大家，特别是工作特别繁忙的，到了年底，大家普遍都很忙，忙着总结啊，忙着各种这个走亲戚啊，还有工作上都很累，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加强身体的锻炼，这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嗯。 第二呢，就是尽量不要去人群特别密集的地方，医院要是能不去，尽量不要去了。 嗯。 另外就是一些就是看演出啊什么这些人群密集地方尽量不要去。第三个呢，要就是保证这个通风，家里要多通风，另外就是保证这个卫生习惯，就是勤洗手。 嗯 嗯，另外多食这个瓜果蔬菜，补充维 C 啊这些。 嗯嗯，在饮食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比如说很多朋友说这种，比如说海鲜呐、啊嗯、羊肉啊这些发物，我们这段时间还能吃吗？ 这个应该是该吃吃，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哦，和流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所以说还是均衡膳食，适当的锻炼，同时注意我们的个人卫生和家里的开窗通风透气。 对、嗯， 这个时候对于流感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预防了。 对，还休息，注意休息一点。 好，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崔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回答了很多听众朋友关于流感用药方面的困惑。节目最后，您跟大伙儿说一说，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您的话，您有这个出诊的时间吗？ 出诊时间，我们医院呢是有这个发热门诊，建议大家到我们的发热门诊可以做咽拭子检查呀，还有这个血常规啊、嗯、各种检查，并且也可以在那儿取药。 嗯，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用药方面如果有困惑的话，我知道朝阳医院咱们也有专门的这个用药门诊， 对， 然后我们在药房也有专业的药师来解答大家的困惑。 对， 如果在节目之外您在用药方面还有困惑的话，也可以在朝阳医院找到像崔主任这样的药师来解答我们用药方面的这个问题。 对， 那也再次感谢崔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明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冬季到底如何告别马桶上的挣扎，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冬季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新征程，我们用声音筑梦路上。新时代，我们用声音传递爱和温暖。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全新的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面向社会，诚招编辑、记者、主持人、录音师、新媒体运营等多岗位专业人才。1月8日至14日，登录北京广播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详情。北京电台，生生不息，期待你的加入。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冷空气的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20到6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 Perfect day, catching a